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 K 场而家嘅状况，唔会有错啊？ 冇错啊，又系我恩仔 啊！但系系啊，你唔睇，但系咧，我又嗌你另外一个名。其实咧，好多人都同我讲阿陈宝文去边啊，唔知点解， 好似好耐冇见佢啦，应该系啦，我都好耐冇见陈宝文 啦，系啦，你死捻咗啦， 求捻情乜 捻咗婚已经死捻咗啦，啊，即刻连名都要改埋。OK， 我哋唔讲呢样嘢，即系但系当然啦。因为都系全部都系啲道听途说啦，听下啲妈咪啊，听下啲小姐讲啊，咁样咁啊，资料来源就唔敢百分之一百嘅，因为佢 可能呃你嘅， 呃你嘅， 但系呃你应该有个谱嘅， 系啦，咁有个谱嘅，咁但系咧未讲呢啲之前咧又唔够讲噶嘛，系咪先？一道听途说嘅嘢系咪先？ 系， 咁啊都系要拉下布啊，咁啊上个礼拜咪开始讲下一啲大陆而家嘅状况嘅，系咪先？ 系啊， 啊咁我有个因为我。大陆嘅状况，我其实我而家几跟我嗰个聊天室啊，我想，因为我有时见到啲有趣嘅 topic 咧， 系， 咁我都想攞嚟讲下，因为我照旧讲翻嗰句啦，而家讲大陆嘅咧，即系冇乜噶啦， 即系得翻战舰， 系又唔好咁讲，咁我略略讲少少， 即系贴地嘅大陆应该。关于又系男女酒色财气嘅都系战舰 系啦，但系而家啲状况啊，唔系一日下酒色财气噶嘛，系咪先？咁啊，但系好有趣，亦都可能会有啲人误导。但系我讲呢样嘢咧，其实基本上系冇人讲过啦。我好负责任讲话俾你听，系冇人会讲。 你老细有冇讲啊？前老细萧若元先生 唔会讲，冇人会讲呢样嘢嘅。 好， 讲快递。 哦，咁啊真系少啊。 OK， 系， 其实坦白讲啦，你问快递个捻个都识啦。 嗯， 但系疫情嘅快递系点样咧？嗱，真系咁啊，真系冇人会讲啦。 好，你讲。 根本就冇人知啊。 嗯。 其实快递我不如叫点样讲咧？快递哥咯，咪嗰个职业嘅快递哥啦。咁其实我自己认知啦，我认为啦，系嘛？快递分两种嘅。 嗯。 一种咧。就系、是、顺丰啊，天天啊，君达啊呢啲咁嘅， 吓 稳 达， 稳达叫做 读个稳字啊嗰、那个， 不是稳达啊。 O、okay、K， 其实个个网友读君达嘅，其实啊， 稳字音韵又稳嚟嘅。 O K， 简咁啊，都系呢啲咁嘅咁嘅快递啦。咁通常网友都知噶啦，因为日久淘宝啊嘛， 系多数系啦， 系啦咁样。第二种快递咧，就其实都系快递哥啦，外卖咯，叫做。就是、 美团咯、 啊，美团啦、啊，饿了么啊、百度啊咁样、啊，即系咧，你知唔知疫情期间，呢两个其实两个唔同嘅工种嚟嘅， 唔同噶，一定唔同啦、 啊。但系佢哋就点样讲咧？佢哋系两个唔同嘅工种，但系就都系做同一个方式去做，即系送嘢俾你。 好接近啦，都要起物啦。喺大陆嘅话，一定有架电动车先啦。 大家都有啦，咁都系大家都系送嘢俾你啦。 嗯， 疫情期间咧，就佢哋系唔会送信啦 ，OK？ 但系都系一话接噶。 啊，简单啲讲，一个系送食得嘅、一个系送唔食得嘅，咁样啦。 咁啊，咁有时啲， 唔系即系热食啦，通常热食同埋唔食得或者系冷食啦。 因为甚至乎你叫佢帮我买包烟都得噶嘛。 系得噶，系啊， 即系你买干炸牛河之余，帮佢买包烟噶嘛， 会噶。 咁你又要计下呢一样嘢啦。疫情期间，咁咧形成呢两行咧，即系有啲人系全部去做晒美团呢类嘢， 因为得翻呢啲有工翻啊嘛。 未必，因为其实咧，当然啦，淘宝咧其实好多都唔送，但系咧快递咧系搵唔到钱，即系顺丰嗰啲啊搵唔到钱啊。 即系疫情期间， 搵 少咗啦。 一人首先啲嗰啲亲啊， 因为我 小二冇开工啦，攞唔到货啦。咁、形成佢冇攞唔到货，即系你买咗， 系 咁你买咗你都收唔到噶嘛？因为你买冇货俾你啊，佢直头冇货俾你啊， 冇货哦系啊，同埋我知道佢系顺丰嗰啲啊系。当武汉封城 嘅時間，順豐係唯一一間可以去到武漢嘅快遞公司咯。 都冇用啦， 但係都冇用啊，因為冇人發貨，好神奇。 因為其實冇乜人， 除咗阿嗰個阿 Sir 寄口罩，除咗 係啦，就少少數啦。咁其實咧，某程度就好少人做啊。咁咧就變咗好當時嘅快遞咧，你用嗱，其實疫情期間我有淘寶嘅，我有淘嘢嘅， 我都有啦，同我諗、 啊。我淘咗之後就通常係俾阿碌。阿碌嘅啫，因为寄阿碌，阿碌到阿碌帮我代收噶嘛。咁咧平时咧，我寄嘢咧就系、是、三四日咧就即系迟最迟噶啦，三四日咧运输就会到阿碌嗰度啦。但系呢几次咧，其实我淘咗有五六四五件嘢到啦。最耐嗰件咧系七日以上。 阿牛哥，我又讲下我啊，你冇听过啊？ 好 啊，我过年前淘咗嘢。跟住呢多年应该是1月20几号呢就武汉封城前途㗎啦。跟住呢后咩又等发货到阿碌又系阿碌哥帮我收嘅。估计系3月头先帮我收到。 Okay. 即系一个月之后个几月之后先到。咁样。 首先一其实点解会咁迟呢就系、是、因为当然个运输嗰度好麻烦。 耐咗啦 二来系冇乜快递哥开工。 系呀啱啊。 即系点解咧？因为另外一个快递，即系另外一个送件哥系好好生意。呢个生意就系美团、饿了么同埋百度。 系啊，咁噶啦。 因为当时疫情期间咧，而家唔系啦，其实而家已经唔系噶啦。OK， 其实啲食肆开翻晒噶啦 ，OK。咁咧外送咧系比以前多咗十倍以上。外即系好啲外卖啊，即系食肆嗰啲外卖啊。咁既然我喺顺丰或者君达咩啊， 搵 达天天嗰啲冇生意，咁我冇嚟抛个身出嚟，我实去转到美团啦，系咪先？ 啱啊！ 咁啊转到美团啦，我料摩啊百度啊呢啲咁嘅咁嘅外送咧，即系因为好多人做呢一行，咁咧就变成咧佢哋系呢啲嘅生意变由外快递咧就冇啦。 同埋我想讲下呢啲快递哥，即係讲少咗拉远少少啦。佢哋点样赚钱呢？如果你有 我知啊，我 做 同快递嘅资料组集。 佢唔系话赚你个运费啊，佢赚你个打包费啊。 嗯。 我嗱，即係我有 时 候 拎翻嗰时， 唔系啊，就系快递哥赚嘅，即系帮你打包喺嗰度翻工个。佢点样样咧？佢帮你件嘢又讲好咗啦，譬如通常可能当十蚊首重两蚊续重啦，咁你计重量计啊，咁大家都识计啦。但系咧，佢临尾咧。佢就會同你講話，依個箱係兩蚊，嗰個打包費三蚊，咁啊加咗成十蚊八蚊落去嘅。咁即係個阿哥咧，佢幫你包嗰陣時咧，可能講緊十分八分鐘，就賺你十蚊㗎啦。 但係你記住，我哋包郵咧，我哋唔柒理佢哋嘅。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有人拎去寄快遞嘅時候咧，即係我就會點樣咧？通常我會點咧？因為我有時退下貨啊，有時我識啲嘢喺深圳寄去俾人啊，或者帮屋企啲人寄下嘢啊，咁样样咧，就会我喺香港带啲嘢过去罗湖商业城。 其实我都系啊， 有好多快递公司嘅快递公司入边咧，咁咧佢就你又要打包啦。嗱，你如果你试过，你知佢打包又剩。咁其实咧，你个嘢重一公斤咧，可能你十蚊啦。但系佢会收你十二蚊、十三蚊咯。 Okay. 就系因为你系个网友俾，所以你唔理啊。因为你又影翻个价钱。 如果我寄神山虎就系我俾嘅。 你俾嘅，咁即系你可能三几蚊你冇留意啊。 系啦，十蚊我唔会留意。 系啦，但系因为佢有个包装费同个盒费咧，嗰个快递哥可能大件少少啊，十分八分钟快你嗰啲神山虎啊两分钟，咁啊赚你几蚊，其实一个钟可能都有几廿蚊收入噶啦，好好。 Okay.即系咧，但系你而家啲快递咧，即系运嗰啲顺丰嗰啲咧， 系 基本上咧，佢哋其实平均送一件咧系两蚊到嘅啫嘛，其实，即系佢哋嘅人工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咁样噶，有一份底薪，一份底薪，个底薪就可能系60蚊到啦，一日，跟住就每一件咧就两蚊啦，咁样送嘅，但系其实饿了么、美团咧都系咁上下嘅。但系你有权做一啲叫 part time 嘅快递或者 part time 嘅美团啊，咁咧就唔要个底薪，冇底薪，就每一件咧货品咧就攞六蚊， 咁 咧咁啊当然啦，喺疫情期间个捻个都用，个捻个都自雇啦，即系个个都唔做个底薪嗰个啦，因为快啊，而且量多。佢不停咁可以攞住十几廿包， 就送上一笪啊。照计啦，有一碌嗰度，阿碌个屋苑为例啊，嗰一个人净系做阿碌个屋苑咧，就已经令到佢不停咁来来回回啦。咁当然佢唔系净系为一个客而去噶嘛，佢系咧，佢系可能有十几有几户啊嗌嘢，佢又收晒可能收咗五六七间嘅外卖啊，咁嗰度系六蚊一个，六十间嘅翻六十蚊，行一转去阿碌嗰度，跟住打即系打个电话就叫佢嚟攞。喂，咁形成佢哋嘅生意好捻好啊！咁啱啱讲，如果你话做顺丰嘅，点会做啊？喂，点嚟做啊？两蚊一件，而且 当时 冇快递嘅，少啦，唔系冇啊，都有嘅， 好少咯， 少咯，咁即系啱啱讲，我自己寄一件快递都成个几礼拜，收一件快递个几礼拜，即系以前系唔会噶。以前一定唔会嘅，啊咁咪形成嗰类，全部就做而家做晒美团咯。咁当然啦，而家疫情叫做完结啦。咁当然啦，快递嗰度 尽量恢复翻正常， 就大家正常化啦。咁外卖就亦都会少嘅， 因为出去食嘢啦嘛。因为 可以出去食嘢啦嘛。咁啊，所以咪，我觉得呢样几有趣，几有趣。 喂，你话如果买外卖配送，有冇时间讲下？俾人哋封城嗰啲地方，佢點樣配送法呢？即係我上次你記得我哋個 group 嗰度有個有張表啊，套餐表你 有套餐表我哋見過。 有冇時間講下定係留翻？ 都可以講下啦，可以講。佢哋都係好似超級市場咁啦，係咪先？ 其實佢咧就係間公係啦，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但係咧就唔可以俾你揀嘢買嘅。 係啦， 因為你買唔到，因為人哋唔俾你出屋企啊。你又唯有咧，你就係有個配送員。 係啦，你要譬如最簡單啦，你要買米。就要撚埋一兩個罐頭啦，可能係 一兩個罐頭或者攞罐油咁樣咧，一個套餐收你幾多錢？ 係啦， 咁樣你去買嘅，咁咧如果你做到個配送員，你就翻啦。 嗯， 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個個都要同你買。 嗯， 其實嗰度我諗咧，真係啲官賺好多錢啦， 而且我同你講啦， 爛嘅都可以俾你。 可能大家喺 Facebook 我貼過嗰幅圖噶， 我喺 Facebook 我 Facebook 同埋微信都貼過嗰幅圖。即係我就嚟話俾我其他個價錢我唔知啊，我見到佢哋有一個價錢係賣嗰啲餃子啊，餃子啊，即係咧其實以前平均加埋咧，即係個套餐加埋都係20蚊，但 係 而家嗰樣餃子係多咗倍幾兩倍， 係啊40蚊，係啊，正常 40蚊，即係你買嘢係貴過以前， 仲要你譬如你買啲肉啊買啲菜咧，你係冇得揀， 係冇得揀啦， 唔俾你揀， 狼屋狼屋啊。 冇啊！即系佢话同你讲话菜两斤， 就 可能菜就俾两斤你。 你唔好理咩菜， 系可以唔系？佢就讲到话咩菜，话佢话到时唔够咧，就要搭其他俾你搭够个重量就算噶啦。 即系搭几件番茄啊咁样吓， 类似 咁身啊嘛。 系啊，你一食啊食唔食啊算数。 系啦，咁所以咧嗰个情况就系令到咧封城嗰时候咧，令到你买呢啲咁嘅配送咧，其实外面摩都有呢啲。即係美團啊，都有呢啲咁嘅。 但係佢嗰陣時個配送係壟斷咗嚟做嘛。 嚇，因為佢你係淨係講武漢啫，唔係淨係講湖北啫。 封城嘅地方 咯。係咯， 即係有。 但如果你深圳嘅話咧，你都係用美團做嘅。 都可以。 啊，咁當然啦。 咁都可以出去 嘅。一件貨多六蚊咯。咁當然啦，太重嘅話咧，有啲客咧都會俾啲貼士嘅。但係好多咗當然啦，喺大陸咧就甚少俾啦。但我又覺得呢樣嘢咧就幾有趣嘅。咁起碼當時嘅疫情期間嗰、那個運輸啊，即係嗰、那個外卖摩同美团係突然間嗰、那個角色唔同咗。以前咧做呢個快遞咧係揾錢多過做美团嘅。 咁 美团咧係一啲咧唔撚想翻工 ，hea 下做咁嘅啫嘛。咁快遞嗰啲又唔同咁，成架車住十幾廿箱，甚至十幾廿箱貨，咁去做嘅勤力好多噶嘛。咁而家就唔同咗，即係嗰個。入行嗰人唔同咗咁而家就时势疫情期间咧，时势疫就变咗做美团嗰啲咧，即系饿了么啊、美团啊、百度啊咁嗰啲咧，就真系人多过做顺丰嗰啲，我谂系二十倍计。 不过而家又变翻正常翻少， 而家正常翻少少啦。咁其实我淘嘢都快咗啦， 佢都快咗。 咁而家咧都系麻麻碌啦，帮我收住啦。咁当然啦，我而家越嚟越手环噶嘛，因为冇嘢做，我就淘啦嘛。啊，咁啊，淘咗啲嘢，而家喺晒碌度，我就唔知几时可以。 有钱冇掟花啊！ 系啊，而家真系系，而家神山虎系生意好好差嘅，口罩又其实赚唔到钱嘅， 啊，话俾你听，咁啊 但系用钱就少咗好多嘛， 用钱少咗好多。 喂，你上次哇吓亲啲网友，你话年初二、年初三两晚用咗一皮，两日用咗一皮嘅港币，哇！ 系咯、 啊，即系而家你，我想用钱都用唔到。 我都想用，我 用一皮嘢，你用几耐？用几个月啊？我可以。 咁而家我就系今上个月买咗部电脑咯。 同埋系咯，食嘢都系最贵，系咪嗰餐啫嘛？ 都系嗰餐啫嘛，其实都嗰餐。咁坦白讲啊，仲要再讲，上个礼拜咧，如果觉得网友觉得系听嗰啲节目有少少重复咧，其实好捻简单，因为轻机， 即系要再录过。 以前我哋又重录咗一段，咁啊，所以可能咧古古怪怪，咁希望网友见谅，因为咧。我将部旧嘅电脑咧，就攞咗落嚟阿恩仔， 恩仔 啊，恩仔你呢度咁样就费事成日攞嚟攞去啦。咁啊，自己新嗰部就几用。 哦，咁样 啊，咁啊，所以咧嗰部机系好捻旧噶啦。咁啊，即系而家用紧呢部机咧，好捻旧噶啦。 又会接受下啦，冇计。 接受下啦，如果 大家听节目 即系廿零分钟就会断，即系其实三个礼拜前啊，五四个礼拜前嗰都有一集断咗噶嘛。 系啊， 又系补录噶嘛。咁啊，其实而家系咁啊，因为坦白讲。真系冇乜钱买更加靓，买部新嘢摆喺度唔会啊！有钱 大家都系疫情之中，大家都要挨啦。 系啦，亦都唔会啦。好啦，咁啊，讲咗啲我觉得几有趣嘅嘢啦。咁、下个礼拜咧，我就会讲翻咧，我做战狼俱乐部嘅理念噶啦。 系啊，讲你上个礼拜都咁讲噶啦， 上个礼拜都咁讲。即系其实好多俾人知道嘅，点解咪辛苦噶 ？OK， 咁啊，都系讲翻正常嘅话题啦，即系。都唔正常啊！其实某程度而家 冇去玩几个月，有时都好似觉得喺度呃饭食啊！ 基本上啱啱讲咗你啦，真系觉得呃饭食，但系唔好话 唔好呃啊！ 网友系体谅噶， 一定要体 谅。其实好多网友都话：哎呀，我继续讲啦。反而你啊讲想当年啦，啊啲网友有几中意。我 讲埋，我觉得有时可能讲下呢啲，啲网友有时因为之前请你去玩嘢太多，而家当隔一隔。讲下啲理念嘢，讲下啲生活嘢、 啊，又讲下点解啲网台发展啊，其实网友都几中意噶。 唔系，如果系可以多啲留言啊，啲网友有咩嘢问下牛哥嗱，其实我依家觉得最好噶啦、有咩留言问下你？ 有噶，啲网友咪讲点样淘宝唔俾人呃咯？识鬼咩我？ 淘宝好难俾人呃噶。 唔系，即系点样买卖啊？嗰啲我成日识鬼咩？ 哦，咁啊， 有网友要求咁讲呢样嘢，我唔熟噶，话俾你听。我唔系专家，因为我唔专家，我唔敢抛，我唔敢咧，我唔敢咧睇下百度啊，睇下微博啊，就当自己知道咁攞出嚟讲，我唔够。 即系我觉得我哋依度同阿牛哥做节目一样好咧，即系讲嘅嘢起码未必系一定百分之啱，但起码系我哋自己经历过同埋我哋相信嘅真嘢先，依个好紧要。我唔系话，即系我嗱，我恩仔好老实，你都知地方啊出埋，时间又出埋。陪你就係想講自己相信嘅嘢啫， 大家都 即係有個理念喺度 啊！呢樣嘢，大家抱住呢樣嘢。 係啦，你話我有冇喂免費俾大家聽，就係、想 大家都 係自己嘅經歷啊嘛。 咁我而家就仲多樣嘢嘅，點解疫情期間都要做咧？咁都係我做節目，我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你哋乖乖地喺屋企， 可以睇下節目， 走嚟走去，即係死我一個算啦。幾撚偉大啦！而家覺得自己屌你咧， 真 係。跟住賣口罩一樣嘅啫。我為乜？两嚿水一盒口罩我赚廿零蚊啫。喂，其实坦白讲，我一阵辛苦嘅，因为托嚟托去啊。系都系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帮下，即系帮下大家手啊，咁样嘅啫。买唔买啊，随意嘅吓。OK， 咁啊，唔系完啊，通常都买唔买随意嗰啲咧，通常完啊。咁啊，我要讲翻个正题啦。而家 K 场系点？ 哇 ，K 场就惨啊！而家听讲， 你 因为我 记住啊，你个机场同我睇个机场系有少少出入噶。 嗱，我讲嗱，我咧 讲就罗湖，我讲就珠海有冇？ 但系罗湖嘅咧，我 系 未去过噶。我都系收风收翻，即系不过呢个都系第一手。 咁你 系二手消息 会有呢个风先？ 呢个风咧，唉，讲起就一匹布咁长啦，牛哥。呢个系即系曾经系即系一个比较相熟嘅技师，即系揼骨嘅骨 邪灵精。 斜骨 ，OK， 啊，我唔会揼正骨牛噶，基本上 ，OK，OK， 咁样样啦。咁佢后屘咧就转咗行，咁啊倾偈倾开，即系识咗真系识咗几年噶啦，已经，即系大家都啱倾嘅。即系有时我有咁啊，我阿牛哥好得意喎，即系我识咗，即系个我唔会理佢咩，即系性工作者成点样样咧，即系你话骨妹都唔系 性工作者嚟嘅，其实真唔算系嘅。 咁但系啱倾咧，我真系当朋友，我又唔会话一定要同佢做乜做乜，想点？但我当然又唔会话送手机送成啦。 但我一啱倾，我就想屌咯，屌你！ 唔系，要慢慢嚟咯。即系呢啲唔系话以为上嗰样嘢值得。咁后屘啊， 即系翻翻嚟啦。咁我咁巧，我就后屘佢又转咗工，咁我不嬲都同佢都几啱倾嘅。咁就讲翻佢过完年之后翻嚟嘅状况咯。咁过年前佢已经系转咗行去做陪酒， 陪酒。 咁佢系金鱼嚟噶，佢同我佢自称喺我面前讲咧话， 佢系金鱼啦， 金鱼 就金鱼永远直到啲。 咁金鱼嗱罗湖讲下啦， 不如讲下个样先啦，屌你老味，得唔得咧？ 唔算好得， 哇！屌你啦，真系 有韵味， 哇！韵味屌你，唉，心都凉埋。 你明唔明？即系、okay. 个样系靓嘅 ，OK，、嗯、 但系唔系话抌咗声，因为佢系原装嘅个样 ，OK， 咁样样。因为而家你话牛哥要网红面， 系系 对住你，其实而家你要 解释下咩网红面先啊？唉，我呢网友唔系个个知 道，而家唔系好知啊？ 系因为就有啲人整容。整个个个样都系一样， 即系跟住阿范冰冰阿杨幂个样嚟整 ，A 眼 B 鼻 C C 嘴， 系啦，再要网红面啦， 削骨咁样啦， 打煲头， 个个都系咁嘅样 ，OK， 搞到嗰啲一模一样嘅叫网红脸， 系啦，咁就我又唔中意呢啲咯， 啊，我都唔中意， 即系我中意内心出发多啲嘅、嗯，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谂你都系噶啦， 系啊， 你系中意沟通先至再。再搏嘢噶嘛，系咪先？ 系啊， 如果你话你 唱机嘅人通常都系呢样嘢嘅， 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要搞。喂，香港洗樓幾錢啫？三四百蚊， 四百蚊四百零蚊咯， 係嘛？一幾多分鐘？六十分鐘定幾多？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就乜都做埋、 啊。一竅計啊， 即 係三 意思先，你 三十分鐘啫。 如果你話要平嘅，啲網友聽開、 啊、 就唔會聽你節目。 係啊， 人哋揾得多過你牛哥，啱啱先？ 真係我同意㗎。 係嘛？我哋就係要玩嗰種感覺， 嗯、 即係我哋叫做又唔好話好有錢。 搶斜機嘅人係唔同啲嘅。 但叫做肯舍得使钱喺呢方面咁、 嗯、 样啦，咁我识咗佢啦。咁我之前咧、嗯、我就大概嗱，你唔好话嗱，话就我话佢唔系好靓，但系咧佢金鱼，金鱼就冇得出街噶啦。咁佢收几钱咧？喺罗湖区啊 ，OK， 会所坐台，斋即系陪你饮酒陪你玩，咁、当然会揽下石下嗰啲啦，我估，咁又800蚊一晚，客人俾 都几贵喎。 客人俾咁、原来佢实收600蚊嘅啫，即系200蚊要俾翻公司。 查俾公司，系咧，我依啲网友知我都讲咗。 咁佢大概我识佢，可能佢上年十一月份到开始嗰啲叫做咩啊？叫做下海啦，系啦， okay, 下海。 OK OK， 你记唔记得我仲同你买个最得起啊？ 啊，记得。 点解我买最得起啊？ 因为嗰条女系。饮得太酒太多顶唔顺啊嘛， 系啦，咁我做哥哥咪 跟住你做哥哥噶吓，咁啊梗系照顾下个妹啦， 就买咗都几次最， 帮我买咗几次啦， 系啊，买咗几次噶，都几盒，每次都一两盒两盒以上噶， 系啦系啦系啦，多谢啦多谢啦， 咁嗰阵时嚟计咧，可以听佢讲冇公开嘅日子，佢好勤力翻工嘅，因为佢屋企有压力要供楼啊，老豆供楼唔系佢话。咁应该两晚，我识佢几个月入面咧，可能得两晚坐唔到，即系上唔到 桌。八板 搵唔到钱。咁、其他日晚晚都搵到600蚊或以上啊！一日我唔知佢同我讲话佢 醒啦， 佢同我讲话唔出去啫，我点知啫？我未去过嘛，佢可能呃我扮。 而且有时有啲，即系我都成日同啲网友讲啊，坐台你醒下佢啦，醒多啲啦， 系啦， 醒多一两嚿啊。 咁、 而且坐台快转台啊， 系 佢唔使搏嘢啊嘛。咁可能一晚就做到兩 你又講得喂，你真係熟喎，喂，係喎，佢真係同我講試過話有試過一個禮拜可能有一兩晚係做到兩台客嘅喎。 仲有一樣嘢啦，做快餐嘅好多女都係博兩台可以。 係啱。啊， 因為佢唔會同你宵夜，因為我哋過夜嘅就係宵夜啫。咁有啲快餐佢唔會同你宵夜噶嘛，博完佢翻返公司又做下一場噶嘛。 因為有啲人早，有啲人遲 啊。所以好多噶，咁繼續啊，繼續啊。 咁跟住到後屘佢啱啱。翻咗嚟几日啫？ 佢边度啊？ 佢好得意喎！佢嗰度封城，但佢唔系湖北喎。 O K， 佢系湖南喎。 去咗湖北， 佢、湖南拉住湖北 啊。系咯，冇车冇。 唔系啊，佢嗰度要直情封住，就系要食套餐嗰、那个嗰、那个检查。 O K， 佢因为佢就系挨住湖北嘅湖南系有确诊啊。 O K， 所以佢系成个几月冇得出门口嗰只，好惨。 O K， 都好惨啊。 咁跟住後屘佢翻到嚟啦，係咪？ 我哋都唔好計咩黃標、綠標、藍標、黃標嗰啲 啦。都翻到嚟啦。 係啦。 咁跟住開咗幾日工。 嗯。 哇！跟住佢，喂，我要抄翻俾你講兩句，因為我就抄翻個記錄先。 咁啊，通常咧就係、我又可以我覺得少少唔講啦。長寶文抄佢啲對話，佢啲對話係咩嘢咧？就係、長寶文咧喺微信同嗰個女士咁啊傾偈，咁啊而家嘅深圳嘅機場環境，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呢間機場喺邊度咧？咁我其實略略睇過長寶文 嗰啲message 嘅。咁啊，長毛文嗰啲 message 咧就係、是、知道呢間場咧喺羅湖嘅，喺紅 在南方酒店。 哇！你咁大聲講出嚟。 南 X 酒店。 啊，南 X 酒店。 X 南酒店。 其實如果網友記得咧，我哋以前都去過嘅，去過呢一間酒店玩過嘅。咁但係我當然當時咧就以前就係、是、可以過夜啦，就嗰度邊有金魚嘅啫。我哋出嚟玩嘅時候，咁而家咧就反而唔知點解會有啲金魚喎。 咁係啊，嗱點解咧？嗱啱啱揾翻啲記錄啦，去咗早幾日，佢同我講咧就話今日咧就好多人翻工，就冇客， 嗯， 就冇客。咁咧我就話，因為我之前咧佢啱啱翻工嗰兩日咧，佢翻工嗰兩日咧佢又 OK 喎，有客喎。咁我問佢點解啦？佢就話因為咧啱啱翻工嗰兩日咧就冇咁多女仔翻工，唔係啊，同埋冇咁多女仔翻工啊。 啲客餓了麼咧？ 係啦，佢講緊我早咗你大概係4月23、24號到啊，即係而家講嘅講翻個日子就係4月23號佢開始翻到嚟翻工啦。 OK， 咁咧就係頭嗰兩日咧就冇咁多客，跟住之後就多啦。咁後屘佢就話都係要入下房啦，行到腳都跛呀，佢話即係你明㗎啦，我哋去玩玩都要翻現江年咁嗰種呀，一路行。 我拉支四川，我拉支湖北湖南。 好香港咪羅湖好似又唔使咁樣嘅。 有啲場要嘅。 有啲、哦、可能要。 我都去過有啲羅湖菜要。 係啦，咁佢就話之前都係即係嗰兩晚點解有客呢，因為冇乜女仔翻工。 嗯。 咁但係佢翻到第三晚咗又多客啦。咁 開始多客。 係啦。咁呢佢就話原來呢嗰晚就已經冇生意了，第三晚已經 第三晚已經冇生意了， 是啦、okay。 因為點解呢？因為佢話呢原來呢而家呢好多女仔都出去，即係佢因為佢話佢自己佢堅持佢話自己唔出去嘛，咁佢、 okay。 又話佢啲客出去揀，因為而家啲客都醒，可能想搵啲出去嘅先至叫你 做，唔係餓了魔啊， 餓了魔， 餓了魔、 都應該係啦，同埋而家你都知啦，佢張晚都係嗰啲本地客多啦、即係你真係我諗都唔會有香港人再去玩。 冇香港人啊，有都少囉，有都少囉。 咁佢話去玩嗰啲呢都係其實係傾生意。 嗯。 咁呢就咁反而傾生意佢有樣好喎、啊。因為唔使帶你出街嘛。咁、又唔使煩啦。因為你明㗎啦，有時牛哥會打交㗎嘛，係咪，如果你唔帶佢出街。即係咁佢有兩集。早幾集都講過啦，窮閪老闆嘛，係咪。咁樣樣所以呢就話反而佢有個著數呢，就係如果仲有人，因為其實呢雖然話個疫情影響好大啫，咁始終都仲有生意，個經濟都仲有 work 嘅，不過只係剩翻幾成啫，咁、都有人傾生意。咁佢話就話傾生意嘅人都會揾下佢咯，即係如果真係傾生意，但係咧佢話咧，啊有啲客原來想點啊？ 點啊？ 玩完唔想俾小費喎、啊，佢第一次咁同我講， 何謂唔想俾小費就唔想俾錢，就借罪啦、 啊。係啊，借罪咯、 啊。喂，咁嗰啲幾時有啊？ 出嚟玩又唔想俾錢咁樣咯，咁但係唔得噶嘛。你明唔明牛哥？咁但係佢又話佢又想啲客人，佢又話。啲人而家都唉想生意傾得成，但係呢又唔想俾錢、就唔想俾小費，佢咁樣講即係一兩句咁樣，大家都明白佢好辛，即係應該係要你飲到嘔、又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俾六即係俾800蚊就要玩到你盡嗰種囉。 ok， 就俾一人玩你六七個鐘。 係呀，佢話佢連續兩晚都四點鐘先收工。 嘩。 四點。一台客玩到四點。 場係八點鐘開喎。 佢唔係佢九點鐘翻工， 九點鐘翻工， 即係可能玩得晏啲。但係佢話，佢以前我以前識佢嗰陣時咧，通常兩點零就收工噶啦。佢話佢有得翻工嗰兩晚咧，就連續兩晚都四點，即係玩到你盡 了魔啊，玩唔夠喉啊。 咁但係佢唔出街噶嘛，你咪揾個出街同你翻房玩咯。佢又唔係。 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咁噶，即係嗰啲唔出街嗰啲咪被放要放曬。我成日都咁講噶。但係佢當然啦，喺個客嚟講就未必會咁做啦。系咪先？ 系啦， 又可以讲下啦。呢件女唔系呢间场 系好 咩消费？ 消费佢嗱，我就都问过佢嘅，但其实佢就话唔系好。不过咧，我听嗰啲 friend， 即系我都同佢啲 friend 出嚟食过饭，饮酒就唔贵嘅，可能话一杯可能细房其实都系千零两千蚊，即系就系饮啤酒啦，即系够饮嘅啤酒啦。因为佢话你有个低消之后，你啲啤酒可能都话 有一尖啦， 系啦，都够饮噶啦。咁佢就可能。即 尤其是我哋嗰班添啊，其實唔好飲得。 係啦，我覺得如果我諗同珠海消費唔係爭太遠，因為佢都好強調話，飲酒唔貴嘅間場， 但係女就貴啦。 係啦，咁我就旁敲側擊問阿金魚，咁即係我點問咧？我就話、我啲朋友都成日去珠海玩，即係佢講講即係你明啦，嗰度講咗。咁我就問佢，咁你我話你要嗰啲女仔幾錢一晚到啊？ 佢就话哦，原来佢大概就三千 过夜， 系过夜， 啱啲过夜， 系啦，三千蚊过夜。 咁其实罗湖居又 即系 过 一晚，系啦。 咁真系罗湖居唔贵喎。 咁但系个问题咧，你就要揾啱我，真系会肯出嘅。嗱，因为而家时势唔同咗，牛哥。 嗯。 以前系点啊？你可以讲啊。 唔系咁以前我哋会就罗湖同哥阿经理讲啦，喂呢件要过夜我先至。要啦， 但系咗原来系好捻多靓啲都唔过噶嘛， 好多咯，靓啲唔过。 但系而家又唔同咗啦，而家系好多都过啊。 因为冇钱啊嘛， 系啦，系真系要等钱实。 因为以前咧，如果唔过夜嘅女海可能做到两台一日，咁而家好似你个妹咁样，做六个钟头咁啊，即系肯定做一台啦。 系 啦，咁咪 kill 咯，就咁简单啫嘛，系咪先？吓。咁 仲要佢话喎，佢自己都话而家啲靚女大把靚女喎，佢同我讲。 可惜。 其实罗湖真係其实全真係讲靚女全中国靚女真係上去北京罗湖三个地方。 即係但好可惜。 好可惜。 我哋 战舰去唔到。 呢、這个咩令我叫做隔离令。 係。 搞到我哋唔使得去。咪先即係最撚麻烦系咩呢，我上到去要隔14日。返落嚟又隔14日啦。 是 哇廿八我俾撚咗你啦，话俾你听，即系冇人。坦白讲，如果真系唔系做生意咧，唔会有人落去噶啦，即系唔系翻工，唔会有人落去噶啦。即系我觉得系咁啊。咁呢个封城啊有效嘅，咁都系嗰句啦。啊，本来想讲个珠海留翻下个礼拜，哎正，又有嘢讲啊。 好，珠海就下个礼拜好啊。而家咁快个钟咩？喂， 差唔多啦，咁有半个钟啦。 哇！点解我可以同你做节目好似好快次次都？ 讲 咗几句都未学好， 咁咁上下啦。咁啊， 啲网友会唔会觉得闷先？我最惊，或者俾啲意见。 系俾啲意见啦。咁样其实，你俾唔俾都冇乜所谓噶啦，因为 吓 冇嘢讲。 哦，咁啊， 冇办法，一系咪懒钉我又唔想你哋卖懒钉，咁就变为其难啦。 系啊，唔系我哋尽量讲我哋知道嘅嘢。 系啦，我 即系啲有趣啲嘅嘢啦。系啦，系啦， 就算自己冇玩。都要俾一啲啲資訊俾你㗎。 唔係，我都周圍收風好慘啊，牛哥。 大家都係啦。 你明唔明啊？ 嗱，我預告 我啲細妹問你，喂，陣間再可以講下點樣幫啲細妹啲朋友喎、啊，有機會。 我又預告下，我下個禮拜講咩？除咗珠海之外，我當然有東莞講下啦。 同埋你要講下智能嘅理念喎，唔、 啊、 好走數啊嘛。 真係唔走數啦，呢次講下，其實神山府係智能嘅理念嚟嘅，即係講都冇人信就話聲咧啊。咁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照舊啦。口罩應該其實某程度唔使㗎啦，賣晒㗎啦。咁如果仲有嘅話，就網上幫襯下啦。因為呢香港啲醫生話呢這個疫情呢即係就起碼要半年玩，即係戴多口罩半年。唔係話疫情半年喎，咁呢個疫情可能復曬關啊，回復返正常呢已經戴半年口罩喎。咁某程度咁可能真係繼續要買㗎喎。咁呢香港啲口罩香港製造嗰啲其實有幾多啫。你買到咩？又買唔到。 雷聲大，雨點少，暫時都未見到住。 咁而家坦白講，而家應該可能出咁啲人，我覺得你哋都買唔到㗎。 唔多人搶。 係唔多人搶啊。 有雨地。 咁如果你係咁嘅話，就幫陣小弟啦。但當然，我話呢今日呢個節目出街呢，我應該係賣曬㗎啦。咁我哋都唔會長期入貨啊。因為呢我要俾啲網友唞、即係我成日賣嘅話，大佬。你買一盒就夠成個月啦， 一盒過幾月啦， 係咯，即係除咗可能有幾個人多啲， 係啦， 人多啲你買兩三盒㗎啦， 嗯， 所以我唔會係個個禮拜買㗎啦， 嗯， 咁如果當然坦白講，而家理論上應該係冇，我應該賣曬都冇貨㗎啦，咁如果我有嘅話，網友就留意一下啦，咁、第二啦，都係講句神山府啦， 神山府 係，唉，唔肯講啦，大家明啊算啦，咁啊當然有啲捐獻下啦，係嘛， 嗯， 一蚊集又好，十蚊集又好，咁當然當然啦，我有人自己多謝嘅。我生日咧，我31號咧，我20號生日啫嘛。 嗯， 我31號都仲收到一嚿水利是。 係咁好咯。 唉，咁其實呢啲網友多謝啦。咁喺我最等大鑊、最悲慘嘅日子都可以扶我一把喺錢上邊。咁其實某程度我都幾 OK 嘅。當然加埋你哋對我嘅信任啦，嚇。咁啊，冇嘢講嘅。咁啊，留翻啲氣下個禮拜啊，因為一日做六。一次个六三集一期好捻辛苦，我真系要唞先。咁啊，录多一集，跟住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再见，拜拜。